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澳樓廣東道，你的廣東話頻道 ANZCanton.com。 想去边度都听到澳楼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是、咁简单。 澳楼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楼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今日咧就系2014年12月18日。本因喺一个咁样嘅日子咧，应该大家都好开心，普天同庆，开始讲下一啲圣诞节嘅话题啊，咁样。咁但系喺我哋即系而家身处嘅澳洲雪梨咧，我哋就已经系冇咗呢一个嘅圣诞气氛。咁原因咧就係、是、相信大家都知道，就係、是、關乎呢一個星期一早上所發生嘅人質事件，就導致兩位嘅人質咧就係喺呢一件事件裏邊死亡嘅。嚇！呢一件事對我嚟講咧，我就會形容為驚訝，但係唔驚奇。 嗯。 當我講呢句説話嗰陣時候，我諗即係都係同香港嘅情況咧係有相似嘅。因为即系平时如果听开网台啦，都会批评啊，另外一啲人话，哎呀，点解香港会变成咁啊？咁但系如果你系有留意香港发生啲咩事，你都会有一个咁嘅反应，你会话，主要其实香港已经变咗系咁好耐噶啦，系你自己唔知啫嘛。 嗯， 吓，咁所以即系对于即系喺香港警察乱咁打人啊，乱咁拉人啊，同埋即系啲法院乱咁判啊，咁样样，对于熟悉政治嘅人，佢哋系会。惊讶而唔惊奇，咁同样地，我哋喺澳洲今日见到呢一个嘅恐袭，都系惊讶，但系唔惊奇。咁尤其是如果你系听开即系本节目啦，澳洲路边社啦咁样样，相信大家都系有一个感觉，就系话呢一啲嘢迟早喺澳洲发生，即系我冇讲到出口，咁但系我只系讲喺中东国家发生啲咩事，喺西方国家，尤其是喺欧洲发生紧啲咩事。呢啲左交嘅政策令到呢一啲本身系民主自由嘅国家变成个咩嘅地方？咁我就形容话澳洲而家都系走紧同样一条路。 嗯。 咁所以即系我就隐隐约约咁样讲，就系话呢一啲事情喺澳洲迟早发生。咁事实上喺今个星期一，我哋就见到自己最唔想见到嘅嘢。 嗯。 吓，咁呢一个时间就唔系话我嗱，你睇下抵死啦，即系说话就唔系咁样讲，因为我系爱呢个城市。 嗯、 我系爱呢个国家咁样样，咁但系我点解痛心就系因为呢一件系我唔想见到嘅事情发生，虽然我知道系会发生咁样样 吓， 而且即系身为一个即系叫保守派啦 ，conservative 啦咁样样，即系有时我哋做事又真系好难嘅咁样样，因为当呢一啲事情未发生嗰阵时候，咁跟住我哋话呢一啲事情会发生啦，我哋有呢一啲嘅警告啦，咁样样，人哋就要话你两样嘢，佢会话你系 fear mongering， 即系会即系导致恐惧咁样样。咁、 嗯、 另一方面咧，佢就要话你系种族歧视嘅咁样样，因为唔系所有伊斯兰教徒都系极端啊，blah blah blah嗰啲咁嘅说话。 嗯 嗯， 好啦，咁当今日发生呢一啲事情嗰阵时候，我哋咧就系、是、会话嗱，我都话噶啦，即系唔系好轻佻、好开心嘅嗱，我都话噶啦，即系唔系咁样样。但系话 嗱，我都话噶啦，我哋而家系要改变咯，咁样样。咁但系咧，啲左交咧就系会咁样话你，佢就话嗱，而家明明有人死咗，你唔单止唔怜悯佢，啊，你仲要将你自己嘅种族歧视嘅政治嘅agenda 就要摆出嚟，你有冇搞错啊？就会咁样俾人闹噶。即系你之前警告人哋又话你种族歧视，你而家话嗱，你睇下我哋要改变，人哋又话你种族歧视。所以即系喺呢一件事，我除咗系因为见到有一个杀，即系冷血杀人嘅恐怖分子喺我嘅城市里边乱枪扫射杀人之外，令到我嬲咧。我另外嬲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一啲嘅左交咧，佢哋唔单止唔利用呢一个咁好嘅机会嚟到反省，反而就系将呢一啲。令到澳洲今日变成咁样嘅情况嘅扩大，点解我哋今日变成咁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咧喐下咧，就系话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咁好啦，到今日发生咗呢一件事啦，佢照攞翻种族歧视呢样嘢出嚟讲。咁所以即系今日喺呢个节目咧，就会做几样嘢啦，咁样样。咁首先咧就系睇翻当日嘅情况。到底发生啲咩事呢？咁样。咁另外之后咧就系、是、解拆下点解澳洲今日会去到呢一个田地。虽然咁样讲啦，咁但係其实即係第二个 part 头先讲嗰个，即係解释澳洲点解嚟到呢一个田地呢，就并唔係新嘢嚟嘅。因为相信如果係听开呢个节目呢，即係平时都听唔少。咁但係即係呢一个又係我讲中嘅一样嘢咁样。咁即係除非我哋係改变嘅，除非我哋即係即係审视下，审查下到底以前做过啲咩事嘅呢一啲事情。不会停止在这里，只会继续发生， 最可能每一次更加严重。 咁同埋第三呢，就係、是、讲下呢一啲左交呢点样令到我咁嬲。因为呢喺呢一件事里面呢，佢哋係好应该呢就係、是、低头反省同埋道歉。咁、但係 instead 呢，即係我哋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我哋喺澳洲就係面对真正嘅邪恶。呢一啲就係、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邪恶，但是这些左交呢，他就将这个邪恶的焦点就转移了去哪里呢？就转移了在种族歧视方面。但是令到更加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种族歧视呢根本是不存在的。那我一间会证明为什么不存在。就是这个是、就是、在英文会叫做一个 straw man argument， 就是一个、就是稻草人的论点。那就真的说、他会拿一个论点出来，但那个论点呢其实是不存在的，其实是假的。那样今天呢就是会讲下这几样东西。咁就係讲返即係喺星期一嘅早上十点钟呢，就係、是、开始咗呢一个人质事件啦。咁就係喺雪梨 Martin Place 嘅 Lynch Cafe 里面嘅咁样。咁雪梨嘅 Martin Place 呢就係、是、即係可以叫做即係城市之中嘅城市， 商 業區 CBD 嘅 CBD 咁样。 高級商業 區，因为呢即係大家要知道呢，其实雪梨嗰个叫做 CBD， 即係呢一个即係市中心呢係好大嘅，係好大嘅。即係如果係用香港嘅地图嚟睇呢，即係我諗佢即係概括嘅范围呢差唔多係有中环湾仔铜锣湾，即係几个係加埋金钟几个加埋一齐呢，就係、是、呢一个 CBD 啦咁样。咁但係呢一个 Martin Place 呢，佢就係呢个 CBD 里面嘅中环嘅最核心嘅嗰条街嚟嘅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呢就係、是当时发生的地方啦，咁即系事发咧就系喺呢一个嘅 Lynch Cafe 啦，咁样样，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一间即系好出名嘅喺雪梨食啊同埋饮朱古力嘅地方啦，咁样样，咁好多即系喺嗰边办公室即系做嘢嘅人，即系都要落去叹杯咖啡啊，咁样样吓，即系都要解释翻少少咧，其实即系我哋澳洲咧系一个比较叫做 egalitarian 嘅社会啦，即系一个好平等嘅社会咁样样，咁所以就唔系话咧，因为系喺中环里边净系一啲中环嘅人先会去啊，咁样样，咁其实好多人都会去嘅，咁即系我哋喺当日见到嘅人质啦，咁样样，咁里边咧系包括有律师啦。有學生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有媽咪啦，即係通渠嘅都有咁、所以即係一个大家都会去嘅地方嚟嘅。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你係同一啲雪梨嘅朋友傾偈呀咁樣，咁应该係有一半人係会去过嗰一间嘅 cafe 嘅，即係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嚟。咁所以呢一件事其中最恐怖之处就係咩呢？就係、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就係呢一个係我会去嘅地方。咁同埋另一方面呢，就係、是、因为有去到呢一间 cafe， 即係当时俾人困住做人质嘅嗰一班嘅嘅无辜嘅市民呢，咁样佢哋呢都係我哋全部認識嘅人。 吓，即系我唔系话我哋唔系真系识佢啊咁样样， 或者朋友个朋友，即系总之系可能系你系会。如果不好彩的话你可能会是其中一个。 意思是你社区圈子里面一定会认识好像这一种人。嗯、即我想问你认不认识一些律师是朋友 是 有没有认识人在、Martin Place、CBD 那边做事是你有没有认识大学生 是 你有没有认识人冲咖啡 是 是咯。即是这一班人就是在任何正常人的社交圈子 会同他做朋友的人。所以这一件事咧係發生喺即係好普羅大眾人嘅身上，即係我哋唔係話好似即係好似即係如果喺香港賽馬會嘅咁樣樣，咁裏邊有件人質事件嘅，咁大部分香港人可能會其實都唔關我事，或者我唔會咁驚訝，因為嗰啲人我都唔識，同埋我從來唔會去呢一個咁嘅地方噶嘛。但係喺呢一個 Lins Cafe 所發生嘅事情咧，就係、是、一個好普羅大眾嘅。一件事嚟嘅，同埋大家都會去嘅地方咁樣。咁同埋我都加一句咧，就係、是、咧，我哋澳洲咧就唔係好似香港咁樣咧，即係成日斯斯縮縮啊咁樣，就係話某間咖啡店某間朱古力店，我哋就唔會咁樣嘅。係 L 字頭嗰間咧 ，L 字頭 T 字尾嘅你知咧出嗰啲朱古力咧裏邊溶溶地嘅，即係通常係紅色嗰一隻咧，即係就冇人會咁樣講嘢嘅。即係我成日都 complain 唔知點解啲香港人做節目咧，同埋中國人做節目就一定係要咁樣嘅。 嗰啲講歪少少啲音嗰啲。 係啊，唔好講 lens 啦。我哋讲连乜嘢嗰间啦，咁样嗰啲咁样咧，即系我哋澳洲人从来唔会咁样嘅吓，因为咁样做系好低 B 嘅，其实系即系你一系知道，一系唔知道吓，咁你点解唔讲？ 即 系你 系想人知， 有咩问题咧？ 系咪先？ 系啦，咁所以即系当日咧 ，Lins 呢一个嘅即系朱古力店咧，就系、是、无论喺新闻啊、电视啊、电台啊，即系都系不停咁样讲。咁同埋有样令到我系即系几 shock 啦吓，就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咧，即系当日呢一啲电视台嘅 camera 咧，就系、是、一路影住呢一个窗啊嘛，即系个窗口啊嘛。咁、个窗口咧就系、是、写住Lins。Merry Christmas 咁樣樣，因為咧 Lins 係一個好聖誕節嘅牌子嚟嘅，即係一聖誕節嗰陣時候就好多 Lins 嘅廣告啊，就擺到成日都係啊咁樣樣。咁我哋好多時候真係都係將聖誕節普天同慶同埋 Lins 係會掛埋一齊講。咁所以即係當我哋見到即係呢一個窗口寫住 Lins， 咁跟住下邊即係寫得好靚嗰隻字 Merry Christmas， 咁跟住上面咧就一啲嘅人字，即係被逼就將呢一個嘅伊斯蘭教嘅國旗咧，就係、是、伊斯蘭。教嘅旗咧就系、是、被逼举高啊，咁样样 贴喺个窗口。 系啦，即系嗰个对比啊，系即系令到大家好 shock 同埋好痛心嘅咁样样。咁系啦，就讲翻当日发生咩事先啦，咁样样。咁就系咧当日嘅十点钟咧，就喺、是、呢个雪梨嘅 Martin Place 咧，有、就是、一个持枪嘅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咧，就系、是、入咗去，咁然之后用枪咧嚟到恐吓佢哋，逼佢哋闩门啦，咁样样。咁里边咧就系、是、困咗咧17个嘅人质嘅。咁呢一啲人质咧就系、是、咧一一咧就系、是、被逼咧就系揸住一啲伊斯兰教嘅旗咧，即系放喺个窗嗰度嘅，即系佢唔系。俾啲膠紙佢嘅黐喺個窗度，即係叫用雙手舉高撳住喺個窗嗰度。咁、有一啲人質咧，佢係足足咧每一次咧舉咗成2个钟头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即係係一個幾恐怖嘅經歷咧。即係我相信大家都係難以想像。咁樣樣，咁我哋一啲初期嘅報道咧，就話即係呢一支係伊斯蘭國嘅旗，即係 ISIS 嗰支旗嚟嘅咁樣樣。但係之後咧就發覺其實唔係嘅咁樣樣，呢一支咧只不過係伊斯蘭教嘅教旗啫咁樣樣。 黑底 黑底白字咁樣樣啊，咁但係伊斯蘭國嗰支旗都係黑底白字嘅咁樣，咁其實都好難分嘅。咁其實難分點解咧？係因為係好正常嘅，即係我哋而家又係有好多嘅即係 controversy 爭論啊，就係邊支係咩旗啊？邊支伊斯蘭教旗係代表好嘅，邊支係？代表壞啊咁樣樣，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討論啦。咁但係其實呢啲所有嘅討論咧都係戇居嘅，因為所有嘅伊斯蘭教嘅教旗咧都係寫住同一句説話，英文咧就係、是、There is no other God but Allah and Muhammad is the messenger。即係除咗阿拉之外咧，係冇其他嘅神，別無他神。咁同埋咧，即係呢一個麥可麥德咧就係佢嘅使者。每一支旗都係講呢個説話嘅。咁所以無論你白底黑字啊，定係黑底白字，定係綠底白字，定係其中一啲字擺喺個圓圈裏邊啦，都係同樣嘅宣告嚟嘅，就相等於基督教咁樣。即係你有好多唔同嘅十字架，咁但係都係同一個十字架嚟嘅。咁所以你唔可以话哦呢一种十字架咧就系、是、代表咩嘅哦嗰一种十字架就 系 代表咩？其实个教义个意思系一样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唔好被人 所以混淆啊， 混淆视听啦咁样样吓。咁冇错啦，就系、是、一班嘅即系嘅呢一啲嘅 嘅人质啦，就系、是、被逼咧，就系揸起住呢一啲旗咧，就放喺个窗嗰度嘅咁样样。咁喺下午嘅时分咧，即系即系有几个嘅，即系有五个人质咧，就非常之好彩，咁佢咧就系、是、咧成功咧就系、是、逃脱，咁啊跑咗出嚟嘅咁样样。咁其中咧就包括咧两个亚洲嘅女仔啦，即系两个都系职员嚟嘅咁样样。 嗯。 咁当时真係见佢跑出嚟恐惧嗰个样呢，真係不生难忘嘅、 哦。 即係真係唔会係啦、真係唔会忘记嘅，真係好恐怖嘅咁样。係啦，咁之后呢就一路係等咗好耐，咁亦都真係好多市民真係都喺度问啦，真係点解唔搵 sniper 杀佢呢？咁因为我哋睇好多啲警匪片嘛，通常都係出 sniper 啦，咁点解冇出 sniper 呢咁样。真係好多人咁样问啦。 嗯。 咁之后呢就等咗好耐，即係成件事呢就历时17个钟头，就去到早上嘅2点10分啦，即係凌晨嘅2点10分呢，即係由嗰朝开始去到晏昼呢就逃脱咗几个人，成个夜晚都冇事发生，但係去到即係之后嘅朝头早嘅2点10分呢、就开始有事发生啦。咁、警察呢就听到三下枪声之后呢就听到连环扫射嘅声音。咁所以飞虎队呢就係、是、马上呢就係、是、冲入去掟呢一个嘅闪光弹啦咁样。最后呢就係将呢一个嘅疑犯呢就係、是射杀咗咁样。咁喺呢一件事里面呢就发现呢就係、是、有两位人质呢就係、是、死亡。另外呢就係、是、有四个呢就係、是、受咗枪伤嘅。咁讲下呢一啲嘅死难者先啦，咁样。咁就有两位嘅。咁其中一个呢就係、是、叫 Tory Johnson, 34岁就係、是、当日当值嘅呢一个嘅经理嚟嘅咁样。咁佢呢即係之后呢都係有好多佢曾经嘅雇主呀同埋佢同事呀朋友呀即係都赞佢係一个easy to get along with 嘅人啦，即係一个好好人士嘅人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一位非常之出名嘅律师嚟嘅，即係其中澳洲最即係出色嘅一位，都算係年轻嘅女嘅律师啦咁样。38岁。咁佢呢就係、是、一个妈妈嚟嘅，有三个小朋友。咁样。咁佢呢就係、是、都係喺一个法律界好出名，即係、就是、律师世家嘅即係成员嚟嘅咁样。咁喺呢件事里面呢，两位呢都係被认为呢係英雄嚟嘅。第一位咧，即係嗰個 manager 咧，即係阿 Tory Johnson 咧，佢咧就係、是、有報告就指出啦，即係我哋而家知道嘅就係咩咧？佢就係不顧生命咧，咁樣咧喺呢一個槍手嗰度咧，就係、是、嘗試咧就搶佢支槍咁樣樣。咁佢就係喺即係喺呢個掙扎之中咧，就係、是、被射殺死嘅咁樣樣。咁另外呢一位 Katrina 咧，即係呢位律師咧咁樣樣，咁佢咧就係喺呢一個混亂當中咧，就係、是、咧捨命咧嚟到。保护即係一个怀孕嘅朋友嘅。咁样。係啦。咁另外都係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嘅人质啦，受伤嗰啲啦咁样。咁即係其中两个人质呢，即係都係即係好似我头先咁讲呢，即係呢一啲人质全部好 close to home 嘅咁样。咁其中一位呢就叫 Fiona Ma, 咁我相信即係即係你淨係聽呢個名字已經係覺得一個熟人嘅名啦，其實講真係咪先。咁呢佢亦都係喺我哋即係屋企附近嘅呢一間叫 James Roos 嘅學校呢，就係、是、修讀嘅咁樣，即係佢係讀書中學生嚟嘅咁樣。咁呢一間學校呢係即係極多亞洲人啊，香港人中國人就修讀嘅咁樣。咁另外一個呢就叫 Ellie Chan 啦，22岁，咁係新南威爾斯州大學嘅學生， part time 呢做 waitress 嘅，咁佢就係、是、即係喺即係呢間朱古力店跑出嚟嗰一個嚟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咧，就係當然幾受害嘅者。即係雖然佢哋係即係幸好生還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諗下呢個心理嘅 創傷 嗰 damage 係有幾大咧？咁樣即係我哋都係祝福死難者嘅家人，首先咧就係即係即係佢可以得到安慰啦，首先就咁、但係另外其他嘅傷者啊，或者係人質啊，咁樣即係都喺心理上面可以做下康復嘅咁樣。咁呢、這個槍手到底係邊個呢咁樣。咁呢佢就係一個50岁嘅伊斯蘭教嘅分子嚟嘅咁樣。咁呢條友呢就犯案累累咁樣。 哇，我諗佢嗰個罪案係好似本電話簿咁厚。

嗱，因为最后警察咧呢三件事系冇一样嘢有做到嘅，冇、嗯、一样嘢做到做咗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当时咧喺里边嘅即系嘅人质啦咁样。其中一個咧叫 Marcia Michael 啊，咁佢嗰個 post 咧，即係我喺 Facebook 度咧，即係都見到嘅咁樣，即係佢係 live post 出嚟，有好多人 share 咁樣，咁我都收到啦。咁咧佢當時係非常焦慮，咁跟住佢問，即係點解即係一個咁簡單嘅要求都達唔到？即係政府你快啲俾支旗佢啦，佢要支旗咋，就放人嘅，俾支旗佢啦咁樣。當我一聽到佢要呢一支旗，同埋聽到佢呢一啲要求嗰陣，我啊知道大鑊。咁點解咧？又系嗰句，因为我有留意新闻同埋知道呢个国家发生紧啲咩事啦，咁样。因为喺今年嘅九月啊，2014年9月19号咧，记唔记得我哋当时咧就系有一个国安部嘅，即系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咧，就做咗即系一个大型嘅搜查啦，即系嘅一个 raid 啦，咁样咁就捉咗好多嘅伊斯兰教嘅教徒啊，咁样去入佢屋企啊，咁样。当时咧就喺媒体咧，即系都有好清楚咁样报道，话佢哋当时嗰个计划咧就系要咧。Find a random Australian, execute them by beheading them in a public place, possibly in Martin Place,、and film it and put it on social media. 即系佢就话咧，即系要求其捉条友，咁跟住之后咧就将佢咧喺街上斩佢个头嚟到处决佢。呢、一个要喺公众嘅地方，例如雪梨嘅 Martin Place， 影咗佢，跟住放喺社媒。咁、所以好明显啦，嗱呢一个人佢要支旗，佢要政府承认系伊斯兰国，咁同埋要同总理live 喺电台度说话，你估呢三样嘢加埋一齐，佢系想点？即系唔使答噶啦，因为系已经系好明显佢想点。咁所以当我听到呢件事嗰阵时候，我第一件事，哇！支旗肯定唔可以俾佢。咁同埋即系都有人问啦，即系点解一开始唔 sniper 佢啦？咁样样吓。咁我相信原因咧就系因为当时系有一啲信息传出咧，就系话佢喺雪梨市里边咧就系摆咗两个炸弹咁样样。咁跟住即系好明显就即系佢会有一个嘅警告啦，就系话哦，如果我死咗嘅，咁跟住我啲 cousins 啊定系阿哥啊咁样样就会放炸弹噶啦，咁样样咁死人死得仲多，你千祈唔好啊。咁所以佢哋都。即系要知道呢件事咯，咁同埋其实当时嘅资料咧真系好模糊嘅，即系我哋喺即系都系经过咗件事之后，我哋先知道系有十七个人质，即系里边发生啲咩事，系咪真系得一个枪手咧？其实大家都唔知嘅咁样吓。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要赞扬即系当日警察做嘅一切啦，咁样吓。咁但系即系今日所发生嘅事咧，就并唔系 surprise 嚟嘅，唔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吓。咁我哋可以话即系呢一个人系。唔成功，因为佢最后咧，即系冇成功地 冇得到佢想要嘅嘢。 系啦，即系佢嘅计划基本上系冇高 ahead 唔到嘅咁样样吓。咁、但系我哋唔可以话佢唔成功咯，因为佢事实上真系带嚟恐惧，佢事实上真系带嚟恐惧。而呢一件事咧，真系好明显咧，唔系即系一个 random 嘅事件嚟，唔系一个无可避免嘅事件嚟。因为其实我哋多年即系唔系净系我嘅节目，因为我节目首先冇人听先咁样，咁但系我就算讲嘅说话都系用广东话讲翻好多鬼佬讲嘅说话啫，咁所以呢啲说话唔系冇人听到噶吓，即系警告过好多呢啲嘢，咁但系每一次警告咧就俾人批评话呢一啲系种族歧视言论啊咁样样 ，blah blah blah 咁样样，即系我哋要知道嘅就系咩咧？就系即系我哋今日喺西方国家形容嘅所谓嘅极。端伊斯兰分子啊，或者极端伊斯兰教嘅行为啊，咁样样喺世界好多地方系正常嘅，你知唔知啊？吓，即系呢个伊斯兰律法啊，即系你偷嘢要斩手啊，即系嗰堆啊咁嘅嘢咧，即系喺好多国家系有嘅，即系佢哋并不视为呢啲系极端嘅，系喺我哋西方国家，因为我哋系有民主自由，先至觉得呢啲系极端啫嘛。咁、所以即系无论喺中东啦，同埋欧洲而家越嚟越多啦，咁样样，即系喺欧洲有啲地方就有啲警察都唔敢去嘅，咁取而代之就系有呢啲伊斯兰警察。就真系着住啲夹乸衣，写住 Sharia Police 嘅咁样样， 同埋直情要根据翻佢哋嗰啲法律嚟做事。 系啊，即系呢一个唔系话歧视啊，咁样样，我反而唔歧视添啊，咁样样，我就系话每一个地方咧都系有佢自己嘅文化，呢一个系伊斯兰嘅文化吓，咁、我哋喺西方文化咧就系民主自由，咁两个系 not compatible 嘅咁样样，我咁样讲几开放、啊。 同埋就算佢哋有法律，其实都系件好事嚟嘅。 系咪啊？即系我唔讲呢啲反话啦，咁样样，咁样嗱，我真系认真嘅，我认真讲咩咧？即系我哋唔好觉得即系啲左交成日认为咧，即系民主自由啊，即系一个 universal 嘅价值观嚟嘅，即系个个都相信嘅。边个话嘅？即系对于呢一啲人嚟讲，根本呢一个伊斯兰教嘅律法，即系 Sharia law， 就系最高无上嘅法律。 咁所以佢哋系反民主反自由嘅，即系我哋唔好觉得吓、啊，竟然有人系反民主反自由噶，点解会咁噶？即系我哋唔好咁低 B 啊！所以喺哥本哈根喺即系今年嘅十月，系有数百名嘅伊斯兰教徒上街大嗌呢一个口号 ：Democracy go to hell。有一啲嘅左教就话呢一啲嘅极端分子话佢哋系 idiots 咧、哎、，idiots 即系会 dismiss 咗佢，觉得诶呢啲系少数嘅，唔关事嘅咁样样。咁但系我话俾你听，真正嘅 idiots 就并唔系佢哋，真正嘅 idiots 系边个咧？大家有目共睹，就系班左教。咁所以我而家睇一头先，饮翻杯水，翻嚟之后咧就继续讲下呢一啲左教点样摧毁我哋西方国家嘅民主自由。翻嚟继续讲。想去边度都听到澳楼广东岛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是、咁简单。 澳楼广东岛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翻返嚟澳洲路边社嘅有细聪同埋 Ivy。呢一件人质事件咧，系应该令到我哋审查到底我哋喺前十零年咧，西方国家系做错咗啲咩？我话俾你听，我哋做错咗啲咩？系啲左教，尤其是咧，佢系点样阻止关于伊斯兰教同埋所有关于不同嘅民族嘅一啲嘅辩论吓，就唔可以倾嘅，因为倾就系种族歧视嘅。咁例如嘅，佢就系力保呢一个嘅反种族歧视十八 C 吓，呢一个反种族歧视十八 C 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啦，就系有任何冒犯性嘅说话咧，都系视为非法。 嗯， 呢一个恶法咧，就系香港梁振英政府而家想喺香港实行嘅法律。 嗯， 喺澳洲就有啦，就系因为呢啲法律就搞到澳洲今日变成咁。例如，另外就系咩咧？前总理何华德就系、是、其实个情况同香港唔系唔相似嘅，佢讲紧呢一个关于即系移民审批权嘅问题啊，咁样样，因为当时咧系有好多嘅即系伊斯兰教嘅所谓嘅 refugee 啦，就系嚟到澳洲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就可以即刻得到居留权噶啦，咁样样。当时 John Howard 咧就觉得呢样嘢唔啱嘅，咁佢讲呢句说话，佢就话 ：We decide who comes into this country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come， 即系我哋澳洲人系应该决定边个可以嚟呢一个国家，同埋佢哋嚟嘅情况。 嗯、 而左交咧就系、是、大力批评佢，就话呢一啲嘅说话咧系极端同埋歧视嘅。Pauline Hanson 又系啊，佢当时系话呢一个澳洲嘅多元文化政策令到人哋系唔融入社区。咁我哋咧，尤其是环社区就塑造为佢咧，就系、是、成为呢一个嘅大恶魔。 嗯， 佢讲咧有啲咩错啊？ 嗯， 所以咧即系我之前听阿陈文讲啊，即系佢话喺。德国咧，佢话即系就算好多中国人咧，即系都唔会有个 Chinatown 嘅。佢系特登要将所有人唔系话分开啦，咁但系将佢分散， 唔好咁集中， 唔好咁集中，嗯、就系等个社区可以和谐。Whereas 喺澳洲，你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种族咧，就系 group 咗喺唔同嘅区份， 所以你就更加容易扩大佢哋嘅势力咯，同埋佢哋嘅社区咯。 系、嗯、啦，同埋另外咧就系、是、嗱，這个都系同香港差唔多嘅，就系、是、保护自己国家嘅文化。就系、是、被视为歧视嘅，呢个咪系香港嘅情况咯。所以点解即系香港梁振英政府或者共产党咁中意学澳洲嗰啲法律咧？就系、是、因为澳洲嗰啲法律咧，就系、是、按， 嗯， 即系咧佢会咁样讲嘅，即系佢会话点样保护澳洲嘅生活方式，点解系种族歧视咧？咁例如咧，而家圣诞节啦咁样，OK， 好多左交系无论喺公众地方或者甚至私人地方都唔俾你把一啲圣诞节嘅，佢会投诉噶。啲 shopping centre 佢写 Merry Christmas， 唔得，我冒犯喎，投诉。咁跟住就即系揾呢个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啦，咁然之后就投诉佢哋啊，就话 offend 到边啲人啊，咁样。 直头啦，就系连细细棵圣诞树都唔可以喺个商场嗰度出现啊。 嗯， 同埋另外啊，即係我之前咧就真係好感慨啦，因為即係 NZ 為我哋打仗嘅軍人啦咁樣。咁我之前咧就睇咗一啲左膠嘅，即係嘅一啲撲街專欄咧咁樣。咁佢就形容即係呢一啲為我哋舍命嘅一啲嘅軍人咧，話佢係貪婪同埋種族歧視，為錢出去打仗。佢係教咗我哋嘅下一代係要仇恨澳洲，我自己經歷過。我自己經歷過，當時我喺讀中學嗰陣時候咧，有一個英文嘅老師咧就話我唔應該咁愛國，因為呢一個國家係種族歧視同埋對你唔好嘅。我好感恩就係咩咧？就是、我老豆老母咧，就係時常咧係提醒我點解我嚟到呢一個國家。我細細個就已經係睇咗1989、1964嗰啲嘅坦克車嗰啲片段啊，咁樣樣，即係幾多啲年輕人即係喺街嗰度慌失失咁樣走啊，咁樣樣嚇。我知道點解嚟呢個國家，呢一個國家對我幾好，我感恩。但系呢一个国家嘅左交，佢就系咧想将呢一啲仇恨澳洲嘅思想咧，就系要放入我个脑嗰度，我就唔俾佢咁样做。吓、 嗯， 咁而事实上我唔咁样做咧，其实呢一件事系令到我好霉嘅。其实即系点解我冇得喺 SBS 度做咧？其实呢一个系其中一个理由嚟嘅。吓，因为我唔肯同呢一班左交指证澳洲话澳洲人系种族歧视啊嘛。 嗯， 就系咁咯。呢一啲。极端伊斯兰教嘅分子系喺澳洲绝对系一个问题，唔单止喺澳洲，整个世界都系问题。澳洲嗰啲反而少添啊，因为我哋今个星期喺度睇到，今日啱啱睇到喺巴基斯坦啱啱咧就死145个人吓，学生嚟嘅呢一班阿尔盖达咧就入咗一间学校嗰度，咁跟住就乱枪扫射同埋放炸弹喺度杀小朋友。有其中一个老师咧，佢就系用汽油咧倒湿佢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喺学生面前咧监生烧死佢。我喺呢一度有一张纸咧，就系写咗，即系今个月里边咧发生嘅所有嘅恐怖分子袭击咁样样，即系佢包括发生喺伊朗啊、也门啊、阿富汗啊、Algeria 啊、Israel 啊、泰国啊、Bosnia、Pakistan、Yemen 好多唔同地方，菲律宾都有。2014年10月16号，伊拉克死13个，又系16号死25个，13号死12个，13号死12个，12号死1个。11号死37个 ,11 号又死6个 ,10 号死2个 ,10 号又死7个 ,10 号死1个，即是呢啲全部唔同地方啊，点解同一日子呢，咁之后又系呢全部10号嘅，死9个 ,16 个 ,6 个 ,38 个 ,13 个。你话俾我听，极端伊斯兰教分子唔系问题。 嗯。同埋我真系实在好唔明白，点解发生咗星期一嗰件事之后呢，有好多嘅人呢仲系未醒觉咯，反而仲更加去保护翻呢一个伊斯兰教嘅人啊！你明唔明啊？ 首先喺澳洲，因为我哋有呢一啲十八师呢一种嘅恶法，就系、是、当你如果系批评呢一啲人咧，就系、是、歧视嘅。即系我可以喺澳洲路边写咁样讲咧，最主要原因因为呢个香港节目喺澳洲节目话俾你听，我冇可能可以讲嘅。我而家讲呢番说话。咁同埋另外嘅就係咩呢，咁樣即係佢哋即係好多时候啲左教嘅说话呢，就係唔係所有伊斯兰教徒都係咁衰，呢樣嘢我知呀、啊。呢樣嘢我知呀、啊、大佬。但係你说话唔係咁讲㗎嘛，即係你喺你个宗教里面係真係有一个极端嘅一部分㗎嘛，而呢一部分唔係細㗎嘛大佬。 系啊，而家又系咧 ，Facebook 咧有多 comments 就系话咧，其实你哋唔可以咁样去 即系嗰啲一足高系啦，唔包容、 啊、 一足高打一船人嗰啲说话啊嘛。 其实佢哋先系受害者嘅呢班少数嘅 Muslim。 我话俾你听，我 喂大佬，而家受害人系边一个啊？受害人嗰群人系边一个啊？ 呢样嘢咧，唔知点解咧，系好奇怪，即系 我 所见到咧，系 apply 喺两种人里边，第一种人就系伊斯兰教徒，第二种人就是。大陆人，咁点啊 ？apply 大陆人里边咧，就系、是、因为香港佢将呢一套咧就套翻落去中国啦，咁样样。佢话我吐口水嘅喺街边屙屎嘅，佢话我唔系个个大陆人都咁样做嘅。但系我问你呢一个问题，我问你呢一个问题啦。OK， 嗱，我哋话中国有贪污嘅问题，真定假 ？True or false？True，True。 OK， 咁我哋话中国有贪污问题嗰阵时候，我哋系咪话每一个中国人都系贪污啊？系咪咁讲啊？咁但系我可唔可以话中国有贪污嘅问题啊？咁我可唔可以话伊斯兰教系有极端分子嘅问题？讲唔讲得啊？又唔讲得嘅喎。 系、哦。 我再問多幾個啊，咁樣，因為今個星期咧就係話呢一個白犀牛咧就全世界剩翻五隻，咁即係基本上係 絕種啦， 係絕種噶啦，因為你五隻你之後再喺裏邊繁殖咧，即係呢一個就係 incest 啦，咁樣咁之後生出嚟就唔係白犀牛啦，就係白痴犀牛啦，生出嚟嗰啲就、OK， 我問你，你估下係點解佢哋或者佢絕種嘅理由同邊一種人係好有關係啊？你自己用腦諗下啦，因為中國人用嚟整中藥。同埋佢要西游角嚟到摆间屋嗰度觉得好型，佢、绝种仲好啊，因为你睇我屋企呢件西游角咧，而家仲值钱，因为佢哋已经绝种啦、 嗯， 所以绝种系对佢嚟讲系好嘅咁样样。好啦，咁我话俾你听 ，OK， 嗱呢一个咧导致白西游所绝种嘅问题咧，系同中国人有关系嘅。咁、我而家系咪话中国人每个人屋企都有白西游角啊？我系咪咁讲啊？ 唔系。 好啦。澳洲人鍾意 barbecue 嘅、我系咪话2000万澳洲人都鍾意 barbecue 啊、里面系咪有一个唔鍾意 barbecue 得唔得啊天主教嘅 ,ok? 嗱天主教教会佢哋有呢、一个侵犯小童嘅问题国际性嘅问题 ,ok? 咁之后咪好多国家嘅政府咪查天主教教会囉 系啊 系咪啊 嗯。 咁但系系咪每一个天主教嘅牧者同埋领袖都系有搞小朋友啊 不是。 呢、这个咪 common sense 咯、大佬， 嗯， 即系我家阵唔系话每一个伊斯兰教徒都系衰人，有好多系好人，我有好多系朋友添。咁但系而家系讲紧伊斯兰教系有问题啊，睇唔睇到啊？ 即系如果你在俾我哋睇到嘅一件事嚟噶嘛？ 即系如果你系讲即系我讲翻天主教教会嗰个问题啊，即系你谂下会唔会有人走出嚟话哦天主教教会嗱咁其实我哋唔可以净系话佢嘅嗱，因为咧搞小朋友系有好多唔同其他人噶嗱，狮子会曾经有搞过啊，扶轮会曾经有搞过啊，打 tennis 嘅，打 baseball 嘅啊曾经有搞过啊，摄影学会有搞过啊，喂咁所以咧，哎我哋就算查嘅咧，唔应该净系话。佢哋应该全部人都查晒，有冇人敢讲嘢噶？ 嗯，居人嘅人讲啲咁嘅嘢咯。 所以即系喺呢一个国家咧，即系我唔系话唔欢迎人哋入嚟啊，但系个问题系咩咧？你嚟到澳洲，我哋系要做一个审视下咧，就或者审查下咧，就系、审查嚟到澳洲嘅人系咪真系尊重同埋中意澳洲人嘅生活模式。吓，即系如果唔系你唔好嚟呢个国家，求下你唔好嚟，唔系因为我系歧视啊，唔该你唔好摧毁我哋呢个社会。即系我哋澳洲系好好嘅，即系我哋以前咧就是、一个同化政策，就即、是、系你嚟到咧一定要即系吸纳晒我哋嘅文化，你自己文化自己留翻喺屋企。而家冇呢样嘢，之后咧就系、有呢个融入。社會嘅政策就係話，你將你嘅嘢帶嚟，咁你亦都咧係攞一啲我哋社會嘅大家融合咁樣，呢一個就係融入社會嘅政策。咁但係呢個都被 cancel 咗。我哋而家嘅所謂嘅多元文化政策咧，就係話咧，你嚟到澳洲，你唔使要我哋澳洲嘅 culture 嘅。In fact 咧，我哋以前 celebrate 聖誕節嘅，而家唔 celebrate 啦，我驚我 offend 到你啊。嗱，我哋以前咧就係會感謝我哋嗰啲軍人嘅，我哋而家唔感謝啦，因為我驚我 offend 到你啊。甚至佢哋系会同呢一啲新移民讲话，你唔应该尊重我哋，你唔应该尊重我哋嘅文化，因为我哋系种族歧视嘅。就好似如果喺香港咁样样，即系有即系有一啲大陆人嚟到嘅咁样样，即系香港人即系都冇去到呢一个咁嘅地步啦，就直接话俾你，哎呀，广东话系衰噶，广东话系戆居噶，你唔好讲广东话啊！我哋嘅法律啊，同埋即系英式嘅普通法啦，系唔好噶，你唔好中意呢样嘢啊，呢样嘢系邪恶噶，即系。是不停将呢啲思想呢就係俾呢一啲嘅多元文化社区。 嗯。 即係所以有好多人嚟到澳洲嗰陣时係点呢，本身冇咁憎呢个国家嘅。你就係嚟到係俾呢一啲左交荼毒令到佢憎呢个国家。所以即係我自己係亲身经历过晒呢一啲。所以我头先都平时有说。咁点所以点解我喺呢一个节目同埋其他节目成日都係要强调一样嘢，就係澳洲并不种族歧视。 嗯。 点解我要咁样做？因为当你成日讲澳洲系种族歧视，你系积少少嗰阵时候，就导致今日嘅人质事件，系完全有关系嘅，系完全有关系。所以我由始至终都系 refuse 话澳洲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而且事实上亦都唔系。我一间就会解释我一间就会解释点解啦，咁样样。所以即系点解我哋澳洲一定系要知道呢一个极端伊斯兰教分子系问题咧？咁样样，因为我哋要对症下药啊。

容同埋仇恨。咁有另外一啲人咧，佢就话啊 ，Come on Australia, we're better than this， 即系即系话啊，澳洲人 ，Come on， 即系我哋唔应该咁衰嘅咁样样啦。吓，当你系见到呢一啲嘅 Twitter 嗰阵时候，你会想象发生咗啲咩事啊？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反应啊？ 嗯， 咁。大部分人都会谂，梗系有好多伊斯兰教徒俾人打啊，喺街上俾人闹啊，咁样样啦，系咪？ 哦，我见解唔系咁。 唔系，即系你见到呢啲嘢嗰阵时候，你会咁样 assume 啦。即系如果唔系，点解会无端端 arrive with you 啫？系咪？即系你无端端出街嗰阵时候话，哦，你使唔使人陪你啊？咁样，咁你知道，因为你系女仔啦，咁样样。咁、嗯、但系如果今日我要同 Muslim 讲 arrive with you， 点解啊？梗系人想伤害你啦，咁系咪？好啦，即系呢一个系我哋嘅设想啦，咁样样嗱。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有500万人的城市里面，经过一件这样的事，没有袭击，没有人被人骂。即是澳洲人的理性包容和克制是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嗯、 即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同样事件发生在香港，即是有一个伊斯兰教徒入了、即是一间 Starbucks， 然后之后有好多人质啊，令到佢系好惊嘅咁样样。咁、嗯、你谂下，当日伊斯兰教徒即系喺弥敦道行嗰阵时候，有冇运行啊？梗系冇啦， 掉头走啦。 系啦，你谂下香港人会唔会大声闹佢啊？你谂下会唔会啊？你谂下会唔会有人俾人打？梗系会啦。喂，即系日本人好好地去中国 shopping 啫，大佬，咁你无端端发个癫，咁跟住之后又打人啦，咁样样，因为系几十年前打嘅战争，系佢阿爷得罪咗佢阿爷，根、 嗯、 本系唔关事，你都打人啦、 嗯。 所以即系包容，嘅克制，即系可嘉嘅，系应该赞美，系应该赞赏，系应该表扬嘅。咁但系咧，即系我要讲下就系咩咧，就系。呢件事发生之后嗰日，我系有去到即系事发现场咁样样，即系我同埋好多其他人啦，都系咁样样。咁其实呢个系冇话咩人发起嘅咁样，咁只系有一个人咧 自发性咯， 吓、自发性早上咁要攞扎花，咁然之后就摆咗喺个铺头门口。咁跟住之后咧就系、是、有数百名嘅市民咧，即系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咁样样，即系都系去到呢一个 Martin Place 就系献花，咁同埋都系即系向死难者就送上哀悼啊，咁样样嘅。咁当时咧就系有数名嘅伊斯兰教徒咧吓，都系有去到，都系有默哀，都系有献花， 有喊添啊， 有喊。 见到张相。 嗱、嗯，咁佢嗱，所以你要大家要留意咧，即系我喺呢个节目里边，我系即系我要重新讲好多次，就是、我不停系讲极端伊斯兰教，即系你唔好 take me out of context， 我再讲一次，呢、啲伊斯兰教佢教徒，佢系爱国嘅伊斯兰教教徒，佢系我哋可以接受嘅伊斯兰教教徒。OK， 佢嚟到我哋嘅国家，佢哋即系呢一个哀痛，佢同我哋分享。佢去到呢一个 Martin Place 嗰阵时候，系并冇受，即系我去嗰个好耐，我去咗好耐，冇任何，同埋有好多添啊，冇任何嘅冷眼，冇人闹佢，冇人打佢哋。甚至系有数名伊斯兰教嘅女人戴晒头巾，将带埋小朋友一齐去。如果系讲到呢一个城市咁种族歧视咁危险嘅，你点敢带小朋友出街？你匿埋屋企啦。 系啦，我就想讲何来种族歧视呢样嘢咧。 所以即系大家要知道就系咩咧？就是、澳洲系一个出名种族歧视嘅国家。我一路喺呢个节目里边话俾大家听，呢个系 bullshit。 嗯， 见到啦。 嗯 ，OK。冇种族歧视啊！就算发生咁大件事，澳洲人仍然系大显佢有几大方啊！冇种族歧视啊！好啦，即系当时系好感动，系有即系系哇系有成十零平方米嘅花咁多。我即系当时系有好多嘅男人喺嗰度都喊， 嗯， 系啊， 嗯， 有啲人自发性唱歌， 嗯、 唱圣诗， 嗯， 吓有啲人吹口琴， 嗯、 自发性嘅， 嗯， 吓咁样样。咁但系喺即系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悼念嘅位置之际咧嘅附近咧，大概廿零米附近左右咧，就系、是、坐咗一个左交吓，即系你系左交，你认得出嘅， 你一见到 系啊，因为佢粉红色头发啊，咁然之后着晒啲黑色衫啊，着住高 裤 晒咁样样，系啊，即系我唔敢话佢奇怪，因为呢啲又叫歧视啦，又十八 C 啦，又 discrimination 啦，咁样费事讲，即系总之你见到呢个系左交嚟噶啦，咁样，咁佢就揸起住个牌写住 I'll ride with you， 就个 hashtag。 就是、那个 hashtag，、 嗯、 数百人我睇住望都冇望佢一眼，就咁擦身而过。 嗯哼 ，OK， 吓， 咁呢佢之后係佢係揸揸下，即係我走嘅时候佢揸到冇人玩电话添，揸到开始咁。 低头族啦， 对呀。包括数名伊斯兰教教徒都係擦身而过，唔需要佢啲宝贵嘅服务。 嗯。 可见就係咩，可见就係澳洲唔係种族歧视。咁 都唔需要呢样嘢。 亦都唔需要呢样嘢。呢一件事根本成个都係假想敌。是一个稻草人，是假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本身是怎样发生呢，原来呢就是有一位女士啦，咁样咁佢就叫做 Rachel Jacobs。 有两个讲法嘅，即係我 见到呢、這 个。我嗰个讲法即係我见到嗰个呢就係话有一个嗰、那个亚洲人呢就叫 Tessa Kum 咁样。佢、 okay. 呢就係话搭火车嗰阵时候呢就係、是、见到呢个伊斯兰教徒想除佢嗰个头巾，咁之后呢即係佢觉得好感动。咁之后佢就话你唔好除，我陪你一起行，咁彰显正义啊咁样。 我见到。哦，几耐算啦，冇 嘢。即系呢个系佢个讲法啦，咁样咁我相信有其他嘅讲法，咁都唔知边啲发起噶啦。其实即系呢啲 Twitter 嗰啲咁样嘢系咪？咁即系个讲法就系咁，佢都系俾呢个 ABC 电台就系访问啊，即系话哎呀你好英雄啊咁样嗰啲咁嘅嘢啦。咁、但系其实有冇种族歧视事件发生先？根本就冇。系啦，咁但系咧，啲左交咧，佢就执起咗呢样嘢咧，就制造咗一个假嘅敌人出嚟，呢一个 straw man， 根本系冇发生到种族歧视嘅事件， 正发生咯，因为呢啲事实喺网上，哎死啦，有人害啦， 咁所以点啊？所以点啊？我见到 Bill Shorten 啊，同埋另外一啲人 post 啊，佢话 ，Oh come on Australia，we should be better than this， 我哋唔应该咁衰啊，同埋 we have to overcome intolerance。我话俾你听 ，intolerance 当日真系有发生嘅，但系 intolerance 唔系发生喺车厢上面 ，intolerance 系发生喺。个咖啡室里边啦， 同埋个 victims 啊，个受害者啊，千祈唔好将嗰个 victims 嗰、那个嗰样嘢咧 label 咗去啲其他嗰啲中东人嗰度，而系真系 victims 系嗰一日嗰啲人质嚟噶。 所以 千祈唔好捞乱啊！ 对呢班左教咧，即系我不得不写个服字，我真系服咗佢哋，真系，即系呢一日系一件咁明显发生就系咩事咧？就系、是、保守派所警告多年嘅一段说话，就系话如果你不停系有呢一啲咁样嘅移民政策、多元文化政策，乱咁俾一啲嘅极端伊斯兰分子嚟到澳洲开佢嗰啲清真寺啊，咁跟住系唔 check 佢哋，我哋今日系会有一啲咁嘅事情发生嘅。Instead of 我哋。大部分嘅众人系话：哎呀，原来真系咁样嘅，我哋应该严重审视一下。佢唔系咁样做啊，佢哋就系翻去讲翻种族歧视嗰样嘢。Which is 点解我哋今日系死两个人，就系、是、因为我哋以前讲种族歧视讲得太多。 嗯， 将我哋系带翻去呢一个问题嘅源头。 嗯， 个问题嘅源头就系唔俾我哋 debate 成日讲种族歧视，佢哋就将我 attention 放翻喺嗰度。真系犀利，真系我唔即系啲左交佢系做一样嘢就好叻，就系佢嗰啲 media， 即系佢啲传讯方面系做得好叻。呢样嘢我唔即系我唔可以唔写个福字，咁但系个情况就系咁啦，就是、我哋今日度过咗一个咁痛苦嘅一日，我哋唔会学到任何嘢，因为我哋最后都要话呢一个系一个种族歧视嘅事件，明明喺我哋眼前见到最邪恶嘅事情。我哋就将呢一个邪恶嘅焦点就放咗喺种族歧视嘅人上面，但系根本呢一个人系唔存在嘅。 系啊，呢样嘢系唔存在，冇呢样呢样嘢。 即系你即系就算系喺呢个五百万人嘅城市里边啊，我当有一个即系冇读过书嘅咁跟住心烦气躁嘅年青人，咁跟住佢见到一个伊斯兰教徒唔顺眼，咁要搣咗条筋用粗口闹佢。我当有一个系咁啊，你都可以指住话佢话，哎呀，你唔准咁样噶，即系我哋澳洲唔应该系咁啊，所以我哋系 I ride with you 啦咁样样。 嗯， 咁你起码都有一个说法啊，系咪啊？ 嗯， 你家阵连呢个说法都冇啊，根本就冇一件咁嘅事件。 嗯， 所以我另外想加嘅就系咩咧？就系咧呢个 Tessa Kum 啊，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发起人咧，咁样样，即系之后有人起佢底啊，佢就发觉咧，原来咧佢系好中意写嘢嘅吓，咁佢其中写咗一篇嘢咧就系九千字吓，咁佢个主题咧就系我仇恨白人啊。I hate white people 啊，咁样样。咁佢其中一段咧就真系精警啦。佢话 I'm not angry because I'm struggling with mental illness. I'm struggling with mental illness because I'm angry。即系佢嬲到自己癫咗，即系佢系啊。即系佢话我嬲唔系因为我有精神病，我有精神病系因为我嬲。即系呢条佢自己自认系黐线嘅。 好远啊呢句说话。 即系所以点解即系喺呢一件事咧？喺呢件事咧，即系点解令我咁嬲、咁气愤？ 点解令到我咁嬲咁气愤？即系喺呢一件事，呢一件事里边咧，即系当你系警告话有呢啲惨剧系将会发生咧，人哋又话你歧视，吓，人哋又话你即系制造恐慌。咁当呢一件事真系发生嗰阵时候啦，你就将件事又带翻去种族歧视嗰度。 嗯， 我哋喺呢一件事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好嘅结果，唯一好嘅结果就系我哋要学识我哋之前做过啲咩，真系要审查一下自己嘅社会系咪出咗咩问题咁样。咁我都要解释咧，即系呢件事我唔系即系话要拉晒所有啲伊斯兰教徒出嚟，要佢除晒衫咁样，之后要逐个手身，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你嗱，即系我当我即系我系一个教会嘅成员啦，咁样。咁如果系有揭发咗出嚟，就系话我嘅教会里边系有人又系有牧师性侵犯嘅咁样，咁我第一样嘢，咁我就系一定想供呢个牧师出嚟啦，系咪？ 吓， 为咗呢一个教嘅声誉啦，为咗教会嘅声誉啦，首先就咁，同埋另外嘅，亦都系为咗我将来嘅喺呢一间教会嘅下一代啊，各样咁样。咁我系咪都希望我哋教会系可以审视一下自己有啲咩 procedure 或者有啲咩问题出错啊 ？OK， 系咪要咁样做啊？系咁啫嘛，唔系并唔系话所有伊斯兰教徒都系坏人，并唔系咁讲啊。但系事实上真系有一大众嘅极端伊斯兰分子，无论喺澳洲、欧洲、中东，系将呢一个世界反转再反转。 嗯， 明唔明啊？唔系话所有伊斯兰教徒都系坏人啊，唔系啊。 我哋亦都唔系咁讲。 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件事点都唔系一件好事，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借用呢一件事嚟反思。但系当我哋一日有呢一班扑街冚家铲左交喺度咧，喺度左头左势咧，我哋只系会不断见到悲剧。 嗯。 咁我希望即系澳洲嘅市民，尤其是即系我做呢一个节目咧，唔系讲俾澳洲嘅白人听，我做呢个节目系讲俾即系澳洲嘅华人啦，同埋香港嘅华人听啦。唔好危言耸听话澳洲系种族歧视，冇啲咁嘅事啊！同埋你唔好以为咧自己成日即系话人种族歧视可以得到一啲着数，即系例如过关嗰阵时候啊，咁样自己带啲咸鱼嚟澳洲啊，咁跟住之后 ，Oh I don't know English, I really don't know this is food。咁跟住之后，你以为自己好过瘾可以过到关啊？咁样吓，或者你会话。Oh, I've been racist attacked before. 咁跟住之后啲议员啊或者咩就，哎呀，我要聆听你嘅说话，就是、觉得自己好巴闭啊。或者社区领袖啊，就成日借用呢一啲种族歧视嘅事件啊，嚟到得到自己更加多嘅声誉啊，咁样。你唔好以为呢啲好过瘾，你唔好以为呢啲好过瘾，就是、因为我哋有好多人喺澳洲，成日都指证人哋话种族歧视，令到政府惊咗，唔敢实行 18C， 唔肯实行一啲可以保护澳洲人嘅法律，包括我哋澳洲华人社区嘅领袖。当时政府系话要改革呢个 18C 嗰阵时候，众多华人社区领袖系走出嚟写信请愿澳洲，话唔好改呢一个嘅法律。 嗯， 呢一啲嘅问题，即系。我哋今日恐怖分子同埋伊斯兰教，即系对于澳洲所影响嘅问题，必定要讨论，因为唔讨论系唔会搞得掂嘅。但系一日有十八师就永远都倾唔到。 嗯， 但系我哋呢啲华人社区领袖就系为咗佢哋少少嘅私利，为咗佢哋嘅私利，就令到两个无辜嘅人牺牲。呢啲事情即系我唔系话拉得好远啊。因为一早话俾听系会发生嘅，点解当时话我唔得啦？我哋系真系要而家做呢样嘢嚟到对于极端伊斯兰分子系要有一个真正嘅讨论。点解我哋咁样讲啊？就系、是、因为我哋知道嚟紧系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啊！我哋澳洲即系自从九月嗰阵时候已经将我哋嘅恐怖分子个 alert 就变成红色啊，即系话系好有可能有恐怖分子啊，咪发生咯。 嗯， 点解我哋唔倾得啊？点解我哋唔可以讨论改变我哋嘅政策啊？就系、是、因为十八师，我哋澳洲啲华人社区领袖 同埋呢一啲嘅伊斯蘭教令，就 which is 佢哋都係好反對呢一啲反恐嘅法律嘅，我唔知點解啦，我唔知點解啦，因為如果我嘅教會係有好多即係有啲穆斯性侵犯嘅咁樣，咁跟住政府係要推出一啲反性侵犯嘅法律嗰陣時候，我唔會話，你咁樣係歧視我教會，我唔會咁講噶嘛，我會話。政府你做得啱，我都想我教会干净、多谢，我会咁讲啊嘛。我唔明白点解啲伊斯兰教嘅领袖佢唔肯支持呢啲嘅法例。咁但系我哋华人嘅社区领袖就系同呢一班伊斯兰教嘅领袖咧并肩，即系一齐反对十八师，反对呢一啲反恐嘅法律。点解？讲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